身高于一步，千万别说 no no no， 来电之后我们尽情享受。Oh no no no。耶耶耶，来自潘水潘玮柏的来电，他的很多歌曲的段落里面能听出来有那种 SHE 的中国话那种绕口令的感觉啊。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在1999年的蔡依林的专辑1019里面发行的这张 Because of You， 它更有一种少女的这种轻盈，在周末早间陪伴我们出行。 正当时。

南征北战的 Happy 扭腰，这是电影《唐人街探案》探案中的这个其中的一首歌曲啊。我们都像是生活当中的敏锐的小侦探一样，来发现那些开心和快乐。而且南征北战特别有一种高中时我们班里面常见的一批男生，他们可能学习成绩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总是能够在适时的文艺演出啊，或者说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欢乐。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你可以和我分享这个周末出行的一些心情和状态，同样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周六来收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份直播海报。今天的海报特别特别的可爱，这个声音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林小培，缓慢，这是在1997年进行重新编曲来制作的。

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现已智享上市，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领，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东风本田 XRV 十五周年纪念版炫酷来袭，新增安全性日间 LED 行车灯及人性化侧护踏板，更有零利息、零手续费购车政策，新锐时尚一触即发。详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7奥迪三十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18期零利率金融优惠方案，尽拥梦想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中信银行免费送腾讯视频、京东卡、必胜客等40多种权益了，年底前微信、支付宝等绑定中信借记卡并消费即可获赠，快拨打95558或中信银行各网点了解详情吧。 王府井工美大厦64周年店庆了，黄金视频以旧换新免工费，快收拾手中的旧金饰，来王府井工美大厦换新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3度，天气十分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受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阵风还有6、7级，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古典乐界创下许多第一佳绩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深得广大乐迷的喜爱。12月16号，指挥家张娴将携手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为广大观众带来格林卡、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交响名作。再来关注北方昆曲剧院，昨天与老字号荣宝斋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携手打造的原创昆曲剧目《荣宝斋》12月10号和11号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部由600年传承的昆曲艺术与300多年的北京老字号共同创作的昆曲新作，讲述了清朝末年荣宝斋掌柜殷杰为保护国宝，在挖掘重新木板水印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多艰的故事。继续关注音乐方面，我与祖国同行北京日报社合唱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场音乐会将于12月13号19点半在北京音乐厅和观众见面。在青年指挥家李默然带领下，合唱团精心选曲、认真排练，为观众献上《祝福祖国》《龙的传人》《鼓浪屿之波》《遥远的小渔村》《菊花台》等10多首动听的合唱歌曲。歌唱家宋小听、冯宝红的男声二重唱《真像一对亲兄弟》，刘桂琴、胡晓玲的女声二重唱《天边》，男高音张明旭的《再见了大别山》等等，也将给观众带来惊喜。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

位歌手都有自己的 A 面和 B 面，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慢板情歌。同时呢，很多音乐创作人在寻找灵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经意去激发的一种新奇的表现。比如说当年姚谦在给袁泉制作专辑的时候，不是根据他的人设或者说根据他的经历故事来创作，而是直接交了一个 DV 交给袁泉，就让他在北京到处转一转，走走停停，拍下所有他看到的。结果录像带拿回来之后，姚谦负责写词，江美琪负责作曲，就有了这首北京 Long Stay， 袁泉演唱。 南锣鼓响的夜，唱掉这爵士乐，流莺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眼金乌客送七仙，村酒闲聊，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险，来来去去我总是在家 Long Stay， 给我时间，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躲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在这里每次的 long stay。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响的夜，唱掉这爵士乐，流莺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眼金乌客送七仙，樽酒闲聊，如果我的年少能从头来一遍，也可以有另一种颜色的诗篇，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躲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塞满昏黄夜埋，可沉默可开怀，我在耳朵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塞满黄昏。 关于袁泉，其实当年还有一个很小的故事，姚谦是在看话剧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有灵性的女孩子的，同时当时他也希望给另外一位男生刘烨来制作音乐专辑，但是好像唱歌方面刘烨啊灵性远远不如袁泉啊，还是比较适合当演员的。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 Sunny 除张丽娜，以及说句心里话世宝、晨间草香、玉莹以及 LAM， 还有人在问说以前音乐加速度不是千纯在主持吗？千纯马上就回来回到节目当中了，而我最近也只是一个代班主持来陪伴各位。 音乐快车道， 接下来音乐快车道首先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朴树的，没错，猎户星座当中的这首歌好好的，调配一下节奏吧。周六早间8点到10点钟我来陪你。 交给他吧，自然的相处放在哪放在哪。 Let's try, let's try, let's try now. There's nothing never bad now. 天真的像动物。 不知道有你的快乐在我心中显得有多么的重要，这是来自Joanna王若琳的声音。今天节目八点到十点的完整歌单会在9:30之后在直播中来公布关键词，到时候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下方进行回复，同时来进行索取和收藏。继续音乐快车道，听到的歌曲 I Love You Forever。8:50，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

习惯身边一切在不停改变，却依然记得我是怎么拥抱的初恋。哦，幸福，先要学会享受孤独，无奈的时候学会跳舞，没有不变的幸福。 他们的这段旋律甚至还能听到草东的感觉。今天有好多歌曲都是我要和你特别分享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从出道到离开，离开音乐也好，或者说离开世界也好，他只有一张专辑，但是这一张专辑足够我们听完一年四季。他就是君子，他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制作人来帮助他，和他一起来打磨作品，比如说高晓松，比如说汪峰，比如说小柯。据说当年许巍也是要给他写歌的，但是很遗憾，在君子还在人世的时候没有等到这样的一首作品。他的很多歌曲都是适合我们在不同的季节来去听，比如说冬天我们适合来听到的这一首《冬至》，特别希望被大雪覆盖的北京上空，我能和你一起来收听这样的旋律。据说天津都已经下雪了，北京还在羞涩。

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 总会有一些歌曲到现在再来听也不会觉得过时，就是在2000年鲍比达重新编曲由蔡琴演唱的张三的歌。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人的这张专辑封面，两个人围坐一起相谈甚欢，那种感觉特别像是老朋友的那种遇见的味道。还有很多歌像蔡琴一样，像这样的声音一样，需要我们再一次重新拿出来听的。比如说在1983年的黄莺莺，她在宝丽金的时候曾经出过一张英文唱片，在世界音乐方面对于她来说当时属于一位较为有前瞻性的歌手了。黄莺莺当时所演唱的卡萨布兰卡，以至于让很多人都会觉得这首歌的原唱最开始就是她。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3度，天气十分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受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阵风还有6-7级，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2月14号到16号，18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迎来复排亮相，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及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这部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舞剧，讲述了铁路修建过程中执着坚守的筑路铁道兵与藏族同胞之间心手相连的动人故事。再来看，今天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建团10周年纪念日。今晚7点半，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在天桥剧场举办纪念展演，上演10年代表剧目荟萃。北京当芭是国内唯一集当代芭蕾和现代舞的专业于一体的民营院团，至今舞团已经创作了17部作品，艺术足迹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王媛媛透露，本次展演将以全新视角甄选出10年作品的精华，结合全新的编排设计，展现其团队对当代社会的深入思考。包括《埋》《野草》《夜莺与玫瑰》在内的多部作品片段将集中与观众见面。最后再来看，近日能容纳近千人的西班牙马德里卡纳尔大剧院内座无虚席，当身穿红军军服的中国芭蕾舞演员剧中谢幕时，现场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红色娘子军》西班牙首演大获成功，这也是中央芭蕾舞团建团以来第一次到西班牙演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北沙滩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 是我们在早间听到的少有的民谣小曲，来自谢春花的借我，里面有很多歌词用这种排比写来挺好的，比如说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那种勇敢，借我一份勇气，借我到全世界去追寻可以握在手中的那一份梦想。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命题，你在这首歌曲里面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或者说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什么，都是你心里面最为关心最为重要的。9:38，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来听到 Eason 陈奕迅阴天快乐。同时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208索取收藏今天的歌单。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翻山越岭之后

你希望收藏今天节目的歌单，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今天的日期四个数字1208，就可以收到，把这样的一个8点到10点钟两小时的出行歌单一起来进行一个收藏。同时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痛仰乐队的西湖，我是思萌。音乐加速度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节目中和你分享分享音乐之外的，包括电影包括书这类的东西。好了，我是思萌，周末愉快，明天早上8点钟再见喽。 星船如伞盘，嬉戏着湖水，微风它划不过轻舟，时而又相约，时而又相恋。 再也没有烙印的月亮，再也没有。 到云和月，望不到天际，流星刹那依然掠过，再也没有老练的斜阳，再也没有倒影的月亮，再也没有醉人的暖风，转眼消散在如烟。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请听歌唱北京入围作品《爱上一座城》，作词陈道斌，作曲王贝、汤飞演唱。 万水千山，不过一段旅程，春去秋来，只是一回年轮，聚散的红尘，悲欢的人生，你是我生命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